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547集，药与妖。后来的事情，包夫人让云儿说。 我给了他银子，觉得奇怪。心说陈二郎不是去赌钱吧，就和霞儿一路跟着他。 嗯，我们跟着他就发现他没去赌坊，也没去妖馆，而是跑去了铁铺。哦，他拿出了一张图纸给铁匠，说帮他造个香炉。那铁匠看了图纸之后说好难做的。陈二郎把500两银子给他，让他尽快做好。铁匠一年也赚不到500两啊，别的活都推了，专心帮他做。 说着，俩丫头伸手一指那张图纸。 跟这个一样的。 什么？ 不太一样。他临走跟我辞行的时候就抱着这个药鼎。长得真的挺像香炉的，比这个小多了，大概2尺多高。他抱怀里正好。我好奇问他这是干什么用的，他说炼药用的。他药材都集齐了，要走了，以后有空再来看我和。 说着，包夫人看了包拯一眼。 和包拯小朋友。 那陈二郎才比我大几岁啊，就叫我小朋友，他看着也就16、17。 比这个小啊。 当时云儿多嘴说了一句。 说着，包夫人又看云儿，云儿撇了撇嘴。 我跟陈二郎说，这么小个炉子1-2百就够了，你给铁匠那么多钱，能做个1人多高的了。 众人下意识地看了看那张图，一人多高就和图上的一样了。 他当时神神叨叨地回了我一句，哎呀，童言无忌，这东西啊，小的是炼药的，大的是炼药的，你以后要是不幸看到大的呀，赶紧跑去跟你家姑爷说，有人在干杀人害命的事情了。 小的炼药，大的炼药，有什么区别？ 他当时说的是有区别的。如果我没听错，他说的是小的是炼药的，大的是可以炼妖的。 炼妖？ 妖要怎么炼？ 公孙抱着打盹的小四子，一脸的疑惑，他也是头一次听说。这时就听一个声音传来， 闺女啊，那个陈二郎看着几岁？ 众人都转脸，就见天尊拿着一根烤串，不知何时站在了白玉堂身后。刚才进开封府的门后，天尊跟白玉堂要了零花钱去对门吃烧烤。白玉堂给了他钱，见他这会儿满嘴油，估计吃得挺好。 16、17。 包大人和包夫人异口同声，随后包大人忽然坐直了，包夫人也是轻轻一捂嘴。 对啊，我们13、14的时候见他，他16、17。 等我5年后长大了，他还是16、17。他走的时候我都20了，他还是16、17。就是脏兮兮的，从来没有人注意到他 呀。哎呀，你们夫妻俩这是撞鬼了还是怎么着？哪有人活了10来年还是16、17的？ 嘿嘿嘿，不止，那人活了100多年还是16、17。 师父，你认识他？ 天尊咬着烤串，看着包夫人，有些感慨。 他竟然救你的命？ 还不止一次。 哎呀，年纪大了活糊涂了吗？还是脑子不灵光了？ 你说直接点儿。 那小子叫陈鬼，是那只风水龟的徒弟，他功夫好着呢。不过他不老不是因为他内力深厚，而是因为他自己炼药研究驻颜术。 众人又一惊，风水龟说的应该是纪长天的太爷纪润，纪润的传人吗？庞太师关注的重点则是不太一样。 驻颜术？ 等等，那你知不知道这个药鼎是怎么回事啊？ 不知道， 不过肯定是干坏事用的。那二龟师徒可不是东西了，真奇怪，竟然会救人。可能陈鬼学好了。 陈二郎不像是坏人，他眼神不坏。 那估计是学好了吧，毕竟这么大年纪了。 知道怎么找到他吗？ 有难度。 算算看，是银儿出生前的事情了。十几年了，我再没见过陈二郎。 好不容易有了一点的线索，又没了。众人盯着那张图纸看，想着炼药和炼妖。 哑巴，是不是有虫子啊？ 开封府郊外，官道旁的一片密林之中，邹良带着几个影卫埋伏在那里，林业火就站在邹良身边搔着小腿。 有蚊子咬我。 早说了让你别来，回家睡觉去。 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 这时候外边传来动静，邹良赶紧捂住林业火的嘴，躲到树干后边。没一会儿就看到几个人经过，有一伙官差押送着几个带着枷锁脚镣的人从路上走过。邹良对几个影卫一使眼色，几个影卫立刻散开，暗地里跟着。邹良和林业火也远远跟着。就在刚才，邹良悄悄去找了司彤，司彤正翻箱倒柜呢，一脑门冷汗，因为他明明记得自己把书信藏床底下了，但是找不到了。邹良将信已经到了包大人手里的事情一说，司彤倒是松了口气，其实他更怕信被王峰的人拿到。邹良跟他说让他将功补过，帮开封府查案，司彤很合作。说来也巧，有人来禀报说宁公公派了家丁来送信。司彤说宁公公每次需要死刑犯都是这个家丁送信的，这几天刚刚送来了一批重犯，是十几个盗贼，都判得很重。邹良到屏风后暂避，就见那个送信的人进来，给司彤一张字条。司彤拿起来看，就见上边写着要男性26、27岁，身体强健的，晚上让官差押送转到西郊的牢房，子夜经过九峰岭的时候官差离开，之后的事情就不用管了。司彤看完了信之后，将纸条当着家丁的面烧掉，家丁才走了。 每次办事都是这样，要一点证据都不留下。 邹良点头，觉得刚刚好，让司彤按要求办，他正好跟踪，看看这些死囚是派什么用场的。当晚，邹良蹲守林子，林业火也跟着他来捣乱，不过失算的是，没想到野地里好多蚊子，咬得他抓耳挠腮的。九峰岭附近很荒僻，那几个囚犯也有些疑惑。 官爷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 官差也不说话，只叫他们接着走。邹良和影卫们到了九峰岭附近就没再追，等在外围，因为感觉到里边有埋伏，怕打草惊蛇。邹良正等着领地里埋伏的人动手，忽然就感觉听到了什么别的气息，但仔细听又没了，正疑惑，林业火伸手轻轻一拽他袖子。邹良看他， 除了我们还有人跟踪， 可是气息很快消失了。 那人功夫很奇怪，气息一会儿有一会儿又没有，明明分辨到一点又突然消失了。 邹良点头表示自己也感觉到了，同时两人都想到了展昭所说的那个鬼面人，还有他们在太学跟丢了的那个黑衣白面的鬼魂。那么现在跟来的是谁呢？还是说那鬼面人和那黑衣鬼影是同一个人？刑部这次收到的犯人不少，但是按照对方要求，26、27岁的只有三人。这三人体格强健，身材高大，而且都是亡命之徒，看着还挺精明的。 要这三个大活人去干嘛呢？邹良和林业火就看到三个囚犯被衙役们带到了九峰岭的一个林子里，之后几个官差突然拿出锁链将他们锁在了树上。 喂，你们要干嘛？ 去方便一下，在这等着。 说完几个官差就走了，那三个囚犯大喊大叫，但官差还是离开了，而且跑得贼快，跟逃命似的。 哎，跑成这样，他应该知道些什么吧？ 邹良点了点头，对几个影卫一摆手，让所有影卫跟着去，看看这帮官差是哪儿的，顺便去开封府送个信，让展昭和白玉堂把人都抓回去。影卫们都走了，邹良的一个随从有些担心。 将军，留你一个。 随从话没说完，林业火眯着眼睛凑上前指着自己，那随从搔了搔头，他差点忘了林业火和展昭白玉堂是差不多档次的高手了。于是众影卫都走了，此时那几个囚犯里有两个在喊，另外一个突然让两人噤声，那两人不喊了，毕竟这黑灯瞎火的老林里，他们被拴在树上，浑身镣铐，动弹不得，万一引来野兽怎么办？林业火和邹良也听到了一些声音。 这林子有野兽？ 不是吧，开封附近有野兽？这林子这么小，最多有些野兔松鼠。 只是林业火的话没说完，就听到远处砰一声巨响传来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